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43集。边南其实不知道那家新开的店在哪儿，他没去吃过，卡是万飞拿给他的。到地方之后转了半天也没找着，他无奈地把车停到路边，给万飞打了个电话。 上回你给我那个卡店在哪儿啊？转20分钟了也没找着。 靠，都到我地盘上了，吃饭居然不叫我。南哥你太让我失望了。 临时决定的，这点了你还没吃啊？ 我可以再吃啊。沙二宝回来了吗？ 要是你没事的话就出来，把你儿子带上。 哎呀，不带，上回让你两下就捏哭了，我还带呀。 我这会儿轻点捏，赶紧的，我车就在你家外面街口超市这儿。二宝，你还没见过万飞儿子吧？胖的跟个面团似的，特别好玩，叫万博眼，你哥给起的名。 音乐博眼无终极兮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哎，他带过来了吗？我要不去超市买个红包吧，头回见面。 不用，你俩同辈儿。 那我是不是应该改口叫你虎子叔啊？想儿子都想成这样了。 所以你赶紧的找个姑娘给我生一个。 万飞抱着裹得跟个大粽子似的儿子过来的时候，边南跳下了车，过去把小家伙抱到自己怀里。 小爷爷快叫叔。 别费劲了，心情好了能叫成妈妈，爸爸都不带叫的。快上车，这么大风呢。 秋雨你开车，我玩会儿。 不要给人弄哭了。徐蕊呢？ 他感冒了，在家待着呢。 二宝你真是跟你哥越来越像了，我一看到你啊就总觉得时光倒流了。 都这么说。我看看我侄子，不知道长大以后会不会觉得时光倒流。不会，长得像徐蕊。哟，多可爱啊，还好长得像徐蕊。 这话说的，哎，别举着了，能不这么吓我吗？ 万飞，你当爹以后啰嗦了许多，你发现了没？ 没发现，我就知道你现在没二宝能揉了，就揉我儿子。你回家揉你亲侄女不行吗？ 小姑娘都上学了，她要敢揉一把，不得让编号当流氓给揍一顿啊？ 都小学了呀，感觉以前你跟编号不对付，就跟昨天的事儿似的。这一扭脸，孩子都上小学了。 都在准备再要一个了，我爸想要个孙子，我这是没指望了。秋叶不给我生头斑马，只能靠编号了。 外孙子也行嘛，让边新宇生一个，他不是结婚了吗？ 人家玩丁克呢，不生。再说他也没回国的打算，生了也不在跟前。 边南叹了口气，突然感觉这些人这些事还真是就这么一晃过了这么多年了。几个人进了饭店，要了个小包厢，坐着边吃边聊。秋燕对他们忆往昔的聊天内容没什么兴趣，吃饱了就抱着万博眼到沙发上玩。没多会儿小家伙就睡着了。 万飞哥，你儿子真好带，就这么几分钟就能哄睡着了呀。 是比你小时候好带多了。你呀、小时候就没一秒钟消停的，我一想起来就头大。 大点你就知道了，秋燕小时候也好带，会走路以后就烦人了。回吧，一会儿徐蕊该急了。 跟他说了边南要玩，他让我直接送给你们得了。 行，就这么说定了，归我了。 把万飞爷俩送回去之后，边南开着车往家走，车上开了音乐，秋燕坐在后座小声跟着哼哼。边南伸手把音乐给关了。 哎，干嘛关了呀？ 开着音乐都听不清你唱的，好久没听你唱歌了。 我现在走调没那么厉害了。 你上次唱歌的时候还是原创歌手呢，哪来的自信说这话呢？ 亲， 不是亲哥。 回到家，秋燕把给他俩买的东西拿出来，往茶几上一放。 喏，这是给你们俩买的情侣表。 你真够可以的了，从你第一次打工赚到钱到现在，都送我俩多少情侣手表了？我跟你哥就咱你这送的表都够开个店的了，还能不能送点别的了？ 我呀，就是希望你俩能跟表似的，一圈圈走，不停下来，一块走个百八十年的。 怎么突然这么严肃啊？ 你跟我哥是我最重要的人，我爸走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，怕家里的人越来越少。 哎，宝贝儿，你别这么说，怎么会呢？我跟你说，二宝，我跟你哥这辈子肯定就不要一块儿了。他吃醋那样子你见过没？昨天我俩就为这事吵一架，我俩不可能分开。我要敢那什么，他那个大醋坛子就敢一刀劈了我，你信吗？ 他舍不得。 咱家里的人只会越来越多，你媳妇儿，你孩子，三宝四宝五宝什么的，你别瞎想了。你哥要知道你这么想，又该担心了。 嗯。 喝完果茶，秋燕在客厅边看电视边给他俩做这一学期的思想汇报，说了没几句就接了个电话进卧室去了，门一关半个多小时都没出来。 女的接的时候我听见了。 你真操心啊，估计今儿晚上出不来了。睡吧，我困了。 你困个屁，我要说今儿晚上你来吧，你看还困不困？ 那你说个试试。 睡吧，脸都快跟我一个色了。 边南看了看秋意的脸，补习学校那边规模越来越大，秋意和罗一阳最近又打算弄外语培训，忙得够呛。 还好，要让我来，我脸就算跟你一个色儿也没问题。 要点脸吧，大叔，省着点儿，后边还有几十年呢。 他洗漱完了出来的时候，秋意已经躺到床上了，正拿着本书靠床头看着。边南蹦起来往床上一砸，拿过书扔到地上，关掉了灯。 别看了。 边南，我问你啊。 哎呀，我跟那个女的什么事儿也没有，你再问我真揍你了。那女的是申涛介绍过来上班的，你哥们介绍过来的人，我是不是得客气点啊？你要不找申涛打一架去得了。 哎呀，这么多年了，身材还是很棒嘛。 别拍马屁。 我没想问那姑娘的事儿，我都给你道过歉了。 那你想问什么？ 你是不是特想有个孩子啊？ 是挺想的。我一直都喜欢小孩， 要不去领一个吧。 怎么突然说这个？ 看你都快把万博言拐回家了，真怕你哪天扛不住了找人生一个。 赶紧吃药吧你。哎，秋意，你这没事瞎琢磨的毛病到底还能不能改的？ 哎，领一个不好吗？ 不好，咱俩哪有时间弄个孩子来养？再说了，二宝会有想法的。 嗯， 从小他就是咱俩的宝贝，宠着惯着捧着，你爸没了以后他总不踏实，再弄个小孩回来，他不得叛逆期再来一回啊？ 再来一回可受不了。 就是啊，你想想二宝初中高中那几年，哎，好不容易消停了，安安生生上了大学，成绩也好，又帅又聪明，可别再找他了。 那你怎么办？ 哎呦，我就是喜欢小孩，又不是非得有个自己的。以后二宝生一个给我玩就行了。嗯，还是生俩吧， 就一个，我肯定抢不过弟媳妇儿。 你怎么这么可爱呢？ 以后可爱这种话就私下说说就行，别让人听见。都30岁的人还可爱，影响我形象。 今年忙完了，明年应该能松口气。等天暖和了，咱出去旅行吧。你请一个星期假，差不多了。 去哪儿啊？按我10年前的指示，旅行得等到40多岁。 墙上的镜框里，是当年他写的那封丢人现眼的小学生情书。秋一个神经病，愣是把这玩意儿搁家里挂了10年。搬家了，又还拿过来挂上了。边南每天上床前，都得先看到自己青春期的代表作，简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。秋意倒是一直很满意，没事就过去看一遍。秋意的代表作在下边，跟边南的形成鲜明对比。镜框下面有个小条柜，上面一字排开12个小泥人，4个边南，4个秋意，还有4个秋燕，一年一个。明年打算做套全家福。 没想好呢，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？ 我随便吧，我真没什么特别想去的地儿，去哪儿都行，跟你一块就可以。要不咱俩扛个帐篷去河边住几天吧，就咱俩劈柴做饭，晚上数星星什么的，过过原始人的生活。 好，虽然很傻逼，不过我喜欢。 你喜欢什么呀？ 喜欢你，喜欢跟你在一起呗。哎呀，一想到咱俩还在一起呢，就觉得干什么都喜欢。 你说以后咱们俩老头了，坐一块还这么说话吗？ 说呀，这有什么，反正牙也掉光了，不怕酸。 就你这水平，假牙都得3掉2套的。困了，睡吧。 嗯， 晚安，邱大鹏。 晚安，大胡子。 点击订阅，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。狼行成双。